《哈利波特与密室》第十五章《阿拉戈克》第四十五集。 哈利本想站起来，但后来决定还是趴着。他认为他的腿支撑不住身体的重量，他趴在地面上，尽可能使语气平静。 在学校里，他们认为海格最近放出了一个什么东西加害学生，他们把他带到阿兹卡班去了。 咔哒咔哒，阿拉戈克愤怒地舞动着大螯，这声音得到了凹地上那一大群蜘蛛的响应，就像是掌声，只不过通常的掌声不会使哈利恐惧地作呕。 年前的事了， 阿拉戈克恼火地说， 很多很多年前，我记得很清楚，正是因为这件事，他们当时才让他离开学校的。他们相信我就是那只住在他们所谓的密室里的怪兽，他们以为是海格打开了密室，把我放了出来。 那么你不是从密室里出来的？ 哈利问，感到脑门上出了一层冷汗。 我， 阿拉戈克说，大鳌愤怒地咔嗒咔嗒着。 我不是在城堡里出生的。我来自一个遥远的国度，当我还没有从蛋里孵出来时，一个旅游者把我送给了海格。当时海格还只是一个孩子，但他照顾我，把我藏在城堡的一个碗柜里，为我吃砸在餐桌上的面包屑。海格是我的好朋友，他是一个好人。人们发现了我，并要我为一个姑娘的死承担责任时，是海格保护了我。从那以后，我就一直住在这林子里。海哥还经常来看我，他甚至还给我找了个妻子，莫萨格。你看，我们的家庭发展得多么兴旺，这都是托了海格的福。 哈利鼓起仅存的一点勇气。 那么，你从来没有攻击过任何人？ 没有。 老蜘蛛怨恨地说：“ 我是有这种本能的，但出于对海格的尊敬。”我从没伤害过一个人。那个被害姑娘的尸体是在一间盥洗室里发现的，而我除了那个我在里面长大的碗柜，我从没见过城堡的任何地方。我们蜘蛛喜欢阴暗和寂静。 可是当时你知道是什么害死了那姑娘吗？ 哈利说， 因为不管那是什么东西，现在又回来对人发起了攻击。 顿时他的声音被淹没了，咔嗒咔嗒的声音响成一片，无数条长腿在稀稀簌簌地移动，庞大的黑影在哈利周围晃来晃去。 那个 住在城堡里的家伙。 阿拉戈克说， 是一种我们蜘蛛最害怕的古代生物。我记得很清楚，当我感觉到那野兽在学校里到处活动时，曾恳求过海哥放我走。 他是什么？ 哈利迫切地问。咔嗒咔嗒声更响了，稀稀疏疏的声音也更密了，蜘蛛们似乎正在围拢过来。 我们不说。 阿拉戈克情绪激烈地说， 我们不说出他的名字。我甚至没有把那个可怕生物的名字告诉海哥，尽管他问过我，问过许多次。 哈利不想再逼问这个话题了，尤其是在蜘蛛们从四面八方聚拢过来的情况下。阿拉戈克似乎不想说话了，他缓缓退回到那半球形的蛛网里，但那些蜘蛛伙伴还在慢慢的一寸一寸的向哈利和罗恩移动。 那我们走了。 哈利不顾一切地对阿拉戈克喊道，同时听见他身后的树叶沙沙作响。 走。 阿拉戈克慢悠悠地说， 我看不要。 可是 我的儿女们听从了我的命令，没有伤害海格。唉，新鲜的人肉自动送上门来，我不能阻止他们去享受。别了，海格的朋友。 哈利转过身，在几步之外，在他上面高高的地方，蜘蛛组成了一道坚实的高耸的铜墙铁壁，大鳌咔嗒咔嗒响成一片，许多双眼睛在那些丑陋的黑脑袋上闪闪发亮。哈利虽然在掏他的魔杖，但知道这无济于事，蜘蛛数量太多了。但就在他挣扎着站起来想拼死一搏时，突然响起了一个高亢悠长的声音，一道耀眼的光照亮了整个凹地。维斯莱先生的汽车轰隆隆地开下斜坡，前灯闪耀，喇叭尖叫，把蜘蛛们撞到一旁。有几只蜘蛛被撞得仰面倒下，无数条长腿在空中舞个不停。随着一阵刺耳的声音，汽车在哈利和罗恩面前停下，车门猛地敞开了。 带上牙牙！ 哈利喊道，闪身钻进前座。罗恩拦腰抓住狂吠的大猎狗，把它扔到后座上。车门砰地关上了，罗恩没有碰油门，但汽车也并不需要他做什么，发动机轰响起来，他们出发了，又撞倒了更多的蜘蛛。汽车飞快地驰上斜坡，离开了奥迪，很快就在树林里横冲直撞地穿行，沿着一条他显然很熟悉的路线，机灵地左拐右拐，寻找着最宽的豁口。哈利扭头看了看罗恩，只见他的嘴仍然张着，像在发出无声的嘶喊，但眼球不再鼓凸了。 你没事吧？ 罗恩直瞪瞪地看着前方，说不出一个字。汽车稀里哗啦地在低矮的灌木丛中冲撞，牙牙在后座上大声咆哮。哈利看到，当他们挤过一棵大橡树时，车子两侧的镜子被撞掉了。经过十分钟吵闹而颠簸的疾驰，树木渐渐稀疏，哈利又可以看见一小块一小块的夜空了。汽车停下了，停得十分突然，由于惯性，他们差点撞在挡风玻璃上。这时已经来到了近邻边缘，牙牙扑向车窗，迫不及待地想出来。哈利一打开车门，他就箭一般地穿过树丛，夹着尾巴向海格的小屋奔去。哈利也下了车，过了大约一分钟，罗恩似乎恢复了四肢的感觉，也跟着下来了，但他的脖子仍然僵着，眼神也直勾勾的。哈利感激地拍了拍汽车，他掉头返回树林，消失不见了。 哈利回到海格的小屋去拿隐形衣，牙牙在筐子里的毯子下瑟瑟发抖。哈利从小屋出来时，发现罗恩正在南瓜地里拼命呕吐。 跟着蜘蛛， 罗恩有气无力地说，用袖子擦了擦嘴。 我永远不会原谅海格，我们活下来算是幸运。我敢说，他以为阿拉哥克不会伤害他的朋友。 哈利说。 海格的问题就在这里， 罗恩说，重重地敲打着小屋的墙壁。 他总是以为怪兽不像人们认为的那样坏，看看他自己的下场吧，关在阿兹卡班的牢房里。 他开始无法控制地发抖。 把我们打发到那里去有什么意义？我倒想知道我们究竟弄清了什么。弄清了海格从没打开过密室。 哈利说着，把隐形衣披在罗恩身上，捅了捅他的胳膊，让他迈开步子。 他是无辜的。 罗恩很想地哼了一声。显然在他看来，在碗柜里把阿拉哥克孵出来就是个错误。城堡越来越近了，哈利使劲拉了拉隐形衣，确保四只脚都藏好了。然后把吱扭作响的前门推开了一道缝。他们小心地走过门厅，走上大理石台阶，屏住呼吸穿过有人巡视的走廊，终于回到了安全的格兰芬多的公共休息室。那里的炉火已经燃尽，只剩下余烬在闪着微光。他们脱下隐形衣，爬上旋转楼梯回到宿舍。罗恩连衣服都懒得脱，就一头倒在了床上。可哈利并不感到很困，他坐在四柱床边，拼命想着阿拉哥克所说的每一句话。他想，那个潜伏在城堡什么地方的活物，听上去和伏地魔有些相似，就连其他怪兽也不愿说出他的名字。但是那东西是什么，又是怎样使被害者变成石头的，他和罗恩还是一无所知，就连海格也一直不知道密室里关着的是什么。哈利把腿一摆，上了床，靠在枕头上，看着月光透过城堡的窗户向他闪烁着光芒。他想不出还有什么办法，他们处处碰壁，陷入了僵局。里德尔抓错了人，斯莱特林的继承人跑了，这次打开密室的究竟是同一个人还是另外一个人，谁也不知道，也没有人可以问。哈利躺下了，脑子里仍然想着阿拉哥克的话。他已经昏昏欲睡了，突然产生了一个念头，使他猛地坐了起来。这似乎是他们唯一的希望了。 罗恩， 他在黑暗中小声唤道。罗恩发出一声像牙牙一般的叫声，茫然四顾，看见了哈利。 罗恩，那个死去的姑娘，阿拉哥克说他是在盥洗室里被发现的。 哈利说，不顾纳威在墙角呼哧呼哧地打着鼾。 如果他一直没有离开盥洗室呢？如果他还在那儿呢？ 罗恩揉了揉眼睛，在月光下皱起了眉头。接着他明白了。 难道你认为是哭泣的淘金娘？